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像咸咸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，像咸咸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。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 亲爱的，你又出去旅游了？你推荐的六人游定制旅行真是太好了，

是你错误，只怪我们不够潇洒成熟。当你的叮咛成为我的约束，我的爱你也体会不出，过去的快乐消失。 什么恋曲，是不是你可以能把爱抚平的忘记。 16.3度，北纬39.9度，调频96.9兆赫，北京经典调频，我的记忆，我的调频。 Yeah. 九六九，成就你恋上这座城市的理由。 记得